各位法师，各位同学，请坐，请大家跟着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黎全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此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转，皈依达摩，离欲中转，皈依僧伽，诸众中转。阿舍黎全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此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转，皈依达摩，离欲中转，皈依僧伽，诸众中转。阿舍黎全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此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转，皈依达摩，离欲中转，皈依僧伽，诸众中转。请睇《大经科注》第501页，501页倒数第三行最后一句睇起，行道经行也，乃天台常行之三昧，乃于行道时诵经也。天台家在浙江天台山，以前祖师大德提倡行道诵经。这个行道我们世间人叫散步，是一种很好的运动。散步的时候念咒诵经，现在好值得提倡。现代人工作繁忙，好少运动，所以行道对锻炼身体有好大的好处。尤其是行道的时候冇杂念，冇妄想。而家科学技术进步，可以听经，将《法华经》《华严经》都做成有声书。经行的时候可以听经，经行一个钟头，个半钟头，对身心都好。这个半钟头完全在这里听经，听经和读经功德是一样的。用这个方法好，为什么啊？经不会读漏，不会读错，每部经长短不同，短的半个钟头，几十分钟，长的不会超过两个钟头。这种方法值得提倡，非常好用。下面讲中，中梵语叫建锤，是从印度文翻过来的，是佛门的法器，或者我们叫它做乐器，梵呗所用的乐器，有钟有鼓，乃明集之法器。明钟呢是集钟，好像学校上堂那样，通知学生快点入课室。用明钟有殊胜的功德，增一阿含经道讲，若打钟时，一切恶道诸苦并得停止，三恶道的众生 听到钟声，佢可以暂停受苦。佛祖统记第六卷里头有呢几句话：人命将终，闻钟磬声，增其正念。所以助念嘅时候，要有木鱼，要有引磬，一种就够啦。引磬就属于钟磬，钟磬木鱼增其正念，将佢嘅妄想杂念打走。咁修净土嘅同学，一心专注佛号，有同修喺旁边助念，劝佢跟住念，仲有气力出声，冇气力默念，对佢有好大嘅好处。语如钟声者，呢句系讲说法嘅人，音声好似红钟咁。底下嗰几句系形容佢嘅，钟正宏讲，持续远闻。我哋谂到古时候，大众聚会冇喇叭，而释迦牟尼佛嘅道场喺郊外，冇围墙，有几多人呢？有3000多人，常随弟子有1250人，唔系常随嘅，临时聚集嘅，跟佛一日两日、3、5日嘅，我哋相信咁嘅人会好多。所以佛嘅僧团，我相信唔会少过3000人。经书度记载，孔老夫子当年在世教学弟子3000，我哋相信释迦牟尼佛应该亦有咁嘅盛会。咁音声比咩都重要啦。咁音声从边度嚟嘅？真诚恭敬心里头生嘅，呢种系自性嘅圣德。眼远能睇得清楚，近亦睇得清楚，耳能听得远，好远嘅音声都能听到，系佢心底清净。佢说法，佢嘅音声好远都一样能听到，唔使用仪器，而家方便啦，扩音设备非常齐全，甚至上万人嘅道场亦能有好好嘅效果。下面系讲佢嘅作用。震醒长夜，警觉昏迷，呢种系第一种作用。前几日我收到一份报告，来佛寺寄嚟嘅，仲有一部录影机，系讲嗰边有附体嘅，将附体讲嘅录咗落嚟。一共有30多分钟同我哋讲，喺贤老和尚用咗成世精力92年为我哋表法，有几个人会相信？所以老和尚流眼泪，佛菩萨叹气啦，去来佛寺嘅人多咗，比以前多咗，都是观光旅游的，不是求法的。那半个钟头，37分钟 完全同我哋讲现前社会佛门嘅状况。佛弟子已经将佛法抌咗啦，真嘅喺度搞斗争坚固，经常同我哋讲一切法从心想生，相由心生，境随心转。呢段经文好重要。我哋而家住嘅系乜嘢环境？社会动乱，有史以嚟呢、这个地球上有史以嚟从来冇好似而家咁动乱，历史上冇。地球上嘅灾变，我哋讲自然灾害，亦系以前历史上揾唔到嘅。原因从边度嚟嘅？我哋而家嘅思想言行同古圣先贤嘅教诲同佛菩萨嘅教诲完全相反啦，造成我哋而家住嘅环境。而家弘法比历史上任何时代都难，冇人听，冇人相信。现代人相信科学技术，科学技术是很现实的，不懂做人，不知什么叫仁义道德，不知什么叫仁爱和平。在佛门里头，五戒十善，我们讲三归五戒十善有没有呢？真的没有了。真学法三季，无论你修学任何宗派任何法门都必须遵守的。不遵守三季的不是佛弟子。我们学经教一开头先念三季义，提醒大家佛是什么？佛是自性觉，法是自性正，真是自性正，觉正正。六祖能大师在《坛经》道为人受三皈依，他不讲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，他讲皈依觉、皈依正、皈依正。嗰阵时，佛法嚟到中国七百年时间唔算长亦唔算短。佛教喺中国盛传逐渐有咗偏差啦。如果唔系咁，能大师点会唔教人念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？大家一定是将解释误会了。皈依法就会想到泥塑木雕的佛像，皈依法就会想到经典，皈依僧就会想到出家人。那错了，那完全违背了皈依的本意。而是点呢？而是皈依觉正正、皈依自性三宝。寺院里面供奉的佛菩萨、经典、出家人的形象叫住持三宝。自性三宝是真的。三皈依的意思是教我们从住持三宝回归到自性三宝。见到佛像就想到自性觉、自性本觉，点会迷的？点会唔觉的？呢种是一念不觉而有无明，从无明生出三世六躁。这个不觉就是个妄心，就是自性迷了，就叫不觉。 佛學的名詞叫阿賴耶。阿賴耶的三世相、業相、轉相、境界相，業相就是不覺，不覺它是波動的，自性是不動的。能大師跟我們說，何其自性本無動搖，自性不動，沒有動搖，它一動搖就叫阿賴耶，動搖就有生滅，不動搖不生不滅，那是真的。我們說得更白一點，自性就是真心，阿賴耶是妄心，妄想分別執着是從阿賴耶出來的，妄想是第八色，執着是末拿色，分別是第六意識和前五色。佛在經上講得清楚，講得明白，我們要真正懂，要能體會到，知道點學佛，得佛法的殊勝功德利益，幫助我們解脫了。這個是學佛的目的，解除煩惱，脫離六道輪迴，再往上提升，脫離十法界，回歸自性，回歸自性就成佛了。我們學佛的目標在這裡，每日都不可以忘記，淨宗亦不例外。淨宗是信願持名求生淨土，生淨土就是回歸自性，這種是無比的善巧方便。阿彌陀佛慈悲到極處，開這個法門，他想到了，開這個法門，佛佛道同，佛同佛完全平等的，沒有差別。但是其他佛想不到，他想到了，他成就這個法門，所以諸佛讚歎，諸佛度眾生，點度法，保送他去極樂世界。到了極樂世界，阿彌陀佛教他必定一生成佛，諸佛好輕鬆啊。佛在十方世界好像釋迦牟尼佛一樣，一生之中講經教學，什麼經都講，應機說法，往生去極樂世界的人，到了極樂世界都叫菩薩。那些菩薩有能力分無量無邊身，分身做什麼？分身去十方諸佛剎土，同佛結緣，去拜佛供養，聽經聞法，他那種分身真有用，無量無邊身，供無量無邊法，你說那種福報有多大呢？聽一切諸佛講經說法，那智慧很快圓滿，那個地方要認識，遍法界虛空界沒有第二家，要認清楚，絕對要發願求生淨土，一生圓滿成佛。這部經講得好啊，講得透徹，尤其是黃念祖老居士的注解，經是匯集的，注解亦是匯集的。世尊一生講好多經，有時亦講到淨土，念老將嗰啲講到淨土嘅通通匯集喺呢度，83部經論 讲到净土的全会入注解道，真的这部经是净土的集大成。念老一生到最后，在晚年往生之前做了一份报告，里面报告他一生学佛的总结，就是净修哲要报恩谈。净修哲要是老师作的，下年居老居士亦是往生之前最后的著作。念老在晚年用倾偈的方式，毫无拘束，同大家闲话家常，来解释这部净修哲要，太好了。现在我们将它整理出来，写成文字，还找了个同学将文字从头到尾读一次，做成有声书。这次胡小林来见到，听了几段，佩服到五体投地，是真的不是假的。我们修净土宗，我们学一部经，其他都不学。你如果叫我介绍一部给你，我一定会同你介绍报恩谈。那部书保证你往生极乐世界，它里头它讲到的范围，释迦牟尼佛49年讲的一切经教，显教、密教、宗门教下，通通包括在里头，一法无漏，太稀有了，太难得了。我叫它做净宗三宝。第一个无量寿经，念老的注解；第二个净修哲要报恩谈；第三个海贤老和尚的永思集。我们现在的净宗三宝啊，三宝具足，你如果成就不到，那你不要怪人，你要怪自己业障习气太重。点解呀？讲得咁清楚明白，你仲听唔明，你仲半信半疑，你自己妄想杂念仲咁多，呢一生去唔到，必定搞六道，六道再转一圈，唔知何年何月啦，唔系开玩笑嘅。堕入六道再得人身，时间上来讲要好多劫，你先再有机会遇到人身。这一生这三样都在我们面前，我们怎能疏忽，怎能不认真呢？实际上认真的人太少了，佛菩萨都流眼泪。真所谓众生难道啊，他不会接受，他真的心浮气躁，浮躁到极处，甚至几分钟他都没办法安静，叫他专注。专注的时间通常大概15分钟，15分钟之后就专注不到了，那怎能学到？能专注几个钟头，十几个钟头的人没一个不成就的，榜样都在我们眼前，所贵的你如果能睇到，有呢种缘分睇到啦，听到啦，要有真诚恭敬心向佢哋学习。上次我记得上次智了法师有份报告写得好啊，我哋亦学过啦。 里面最主要的提醒我们一句话，我们为什么信愿持名功夫不得力，不知死生大事，对这种事情不知不觉。如果能知道事实，你还敢放人吗？印光大师一生将死贴在额头上，你看他的官房不大，我去参观过，台上只供一尊佛像阿弥陀佛，一对烛台，一个细木鱼引磬，一个香炉，一杯供水，其他冇了。佛像后面老法师自己写了个死大字，等自己时时刻刻都能睇到，我就要死了，到时点好？仲有咩留恋嘅？真正万缘放下，一心清念阿弥陀佛，无论受经讲嘅呢句话完全兑现啦。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。发菩提心是点嘅？真相信有净土，有阿弥陀佛，真正发愿求生净土，真信切愿就是无上菩提心。牛益大师讲嘅，一心清念就能往生。牛益大师讲得好啊，唔使功夫成片，无需一心不乱，经常讲得好清楚好白，只要信愿持名求生净土，佛就来接引你。咁我哋而家功夫唔得力，係放唔下啦，杂念太多，妄想太多，欲望太多，烦恼习气太重啦。唔好话祖师嚟，我哋回唔到头。释迦弥陀佢哋嚟，我哋恐怕仲系回唔到头。点解呀？如果能回头，佢就真嚟啦。佢冇架子。我哋真心哀求，佢就同我哋见面，现身俾我哋睇。所以一切都要放下。至少我冇办法帮助人往生，我自己要往生净土。呢一生呢个机会缘分一定要好好捉住。所以呢种系你睇震醒长夜，警觉昏迷。我哋总系喺昏迷之中，警觉唔到啊。咁一旦寿命到啦，你有冇諗过马上就系六道轮回。六道轮回去边一度？喺我諗嚟，地狱道嘅成分最多。点解呀？我哋遇到咁好嘅法，冇认真修行，呢种罪就好重啊。遇唔到唔紧要，佢冇缘分，我哋遇到啦，遇到啦，未能依教奉行，未能喺呢一生解脱，往生成佛，仲搞六道，咁我哋可以諗下，我哋做作地狱嘅业肯定有，就喺学佛之中就做地狱业，自己唔知咋。我哋有冇障碍人学法？有冇令人喺佛法里面生起疑惑，退转信心？如果有嘅话，咁就係地狱因。 我哋冇认真依教奉行，俾外人睇到我哋咁做，你睇何佛假嘅唔系真嘅？呢、这个罪名就系地狱，所以唔好以为学佛一定会往生极乐世界，唔会堕地狱。慈云灌顶法师在《大势至圆通章所抄道》最后那页列出念佛人一百种果报，第一种就是地狱。他讲得好啊，讲得有道理。我哋唔知唔得，唔可以冇警觉。下面再讲人生善心，停息诸苦，阴性功德，并如中也。众性其他阴性亦有，讲击嘅功德，念佛嘅功德，念咒嘅功德，都有呢种无比殊胜嘅利益。依度讲嘅人生善心，佢有冇将我哋嘅善心引发出嚟？有冇帮助我哋停息诸苦？就系、是、离苦得乐，离苦得乐而家就得到啦。真正契入境界，法喜充满，欢喜啊！下面又讲，由终身著有真言、种子字、大乘经偈，中上一定有字。真言就是咒，譬如往生咒，净土中时时用的，通常用大悲咒最多，藏传里面普遍的，我们到处都能见到的六字大明咒，还有黑大乘经偈的。那藏中一声那些经咒跟住声音传到好远，法音遍法界，普度一切众生。所以明中一声，即如转诵众生所具一切显密经法。这种钟我未见过，但是我听人讲过，以前的大德讲过，大陆上严守中大殿上的大钟里面住的是一部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的经文，住在钟上面，咁敲一下就是一部华严经，唔少啊。《法华经》的亦多，跟住天台钟，天台钟是《法华经》。密宗道场多数是咒语，所以明钟一声确实正法远闻。用咁嚟比喻说法嘅人，一一声钟皆如无量妙义，钟敲一下无量妙义，说法人亦系咁。所以说法嘅人要用真心，至少冇名闻利养，远离七情五欲。七情五欲离咗，当然仲有习气。虽然随缘，所谓行信众生，但是心里头唔落印象，咁比咩都重要。亦即系话唔摆喺心度，六道凡夫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全摆喺心度，所以佢嘅心系染污嘅。真正修行人，佢修乜嘢？修行人真有功夫，佢唔摆喺心度，佢心地清净， 海贤老和尚为我哋表呢个法，一日到行，一年到头，佢心上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乜嘢都冇。佢同大众接触，一团欢喜，满面春风，恒信众生随喜功德，心上呢一尘不染，呢种叫真功夫啊，真修行人。佛教我哋嘅，我哋以我哋净宗嚟讲，三火六和、三河六道、十大愿王，全部都落实喺生活上，落实喺工作，落实喺处事待人接物，心点呢无染，冇埋喺心度，咁就啱啦。心保持呢部经上讲嘅清净平等觉，摆喺心度就迷啦，就染污啦，就唔平等，就迷啦。唔摆喺心度，心永远清净平等觉，一切时一切处都保持住，心里头只有一尊阿弥陀佛，其他乜嘢都冇。说法人，咁修行嘅说法人，佢一一声中有无量妙义，系真嘅，一啲都唔假。我哋可以从黄念老嘅报恩谈到完全体验，你听报恩谈越听越有味道，唔舍得放低，佢有咁大嘅摄受力量，等你听到法喜充满，等你听到断而生信，等你听到会同佢咁一心专念阿弥陀佛。我哋再睇下面经文二十四章嘅第十七章、四十八愿第三十五愿、一生宝处愿，请睇经文。我作佛时，所有众生生我国者，究竟必至一生宝处。呢段系经文，由障众睇注解，所有众生。注意所有呢两个字，点解呀？包括我哋在内，我哋只要真信切愿，咁所有众生我哋就有份。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你得嘅利益系究竟必至一生宝处。你绝对成佛，是为第三十五愿，一生宝处愿。一生宝处者，以一转生宝佛处，你喺嗰度做后宝佛，嗰度同你有缘，嗰度嘅佛是现入波涅盘，你就去嗰度保嗰尊佛嘅位置，你喺嗰度候保，同释迦佛咁冇差别。而家喺我哋呢个世界，如今好似而家嘅，道出内院中之弥勒大士、弥勒菩萨，一生即保佛位，佢喺道出天，寿命到咗，佢就嚟呢个地球降生，喺呢个地球成佛。世尊系延劫第四尊佛，弥勒系延劫第五尊佛，宝佛位。呢、这个就系 法华经上讲的，如有一生在，当成一切智。一切智就是佛，他还有一生，现在是兜率天，一定要兜率天的寿命到了，他一下生就造佛，就成佛了。所以他如有一生在，当成一切智，是名一生宝处。又如会所曰，一生宝处者，是等各位，尚有一生无名。具足应该讲，一分生相无名未破，故曰一生。此品无名，其力最大，唯此后心，以金刚智破智，即保妙觉之位，故曰宝处。会所道讲得好清楚，讲得好明白。一生宝处是等个菩萨。在华严经上，四十一位法身大士，从十住开始，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、十地，这四十个位次，十地上面就是等觉，就是后补佛。那等觉位还有一品无名未破，这里讲一生无名，具足就是详细地讲，是一分生相无名未破。你看这个名词生相啊，下面讲此品无名，其力最大，它的能量最大，大在哪里？慧能大师在《坛经》上跟我们讲，能生万法，就是这一品叫生相无名。相是现象，我们现在讲的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、自然现象，在佛法的名词是境界相。境界相就是阿赖耶的境界相，就是物质。转相就是念头。物质从哪里来的？是从自性流出来的。自性流出来的是真实的，是平等的。但是它里头有阿赖耶起作用，阿赖耶将那些境界转变了，所以将一真法界变成十法界，变成六道轮回，它是点的一回事，就是心想生。心想是末拿意识，就这两个造成的。所以佛法讲得很清楚，跟现在科学家见到的完全相应。佛教里头没有造物主，没有讲到神，没有。佛讲自性，讲真心妄心，真心能生能现，妄心能变，将真心所生的变成十法界，变成六道轮回，完全是念头变的。所以佛讲一切法从心想生，跟我们讲到相由心生，色由心生，相随心转，这些很重要的。现在我们住的地球这种现象，我们见到了，亲眼所见，亲耳所闻，怎么呢？乱成一团，毫无秩序。为什么？我们的念头乱成一团，我们的思想乱成一团， 起心动念，将正知正见抌咗啦；邪知邪见，将邪知邪见当做正知正见，变成而家呢个世界。喺中国以前，汉唐盛世点成就嘅？如释道三样都落实喺人心里面，都落实喺行为之中，端正众生嘅三业。好啊，三业所行接近菩萨，咁就係历史上所传嘅盛世，太平盛世，亦係念头转嘅。我哋明白呢个道理，就知道呢个世界有冇得救，有。再严重嘅灾难都能救，点救法？美国布莱登博士讲得好，地球上嘅居民都能觉悟，弃恶扬善，端正心念，地球上嘅秩序就恢复啦，地球上嘅灾难就唔见啦。佢讲嘅佛经可以同佢做证，佢系个科学家，佢讲呢个话系2011年喺雪梨讲嘅。嗰阵时科学家举行一场会议喺雪梨，佢哋嘅报告做出结论系真嘅，唔系假嘅。只要念头改变，地球嘅磁场就变啦。咁就系相由心生，境随心转，心好咗冇一样唔好，样样都好。心唔好，灾难多。你睇佛经上同我哋讲，灾难从边度嚟嘅？水灾、贪心所感嘅。而家呢个世界边个唔贪？而且贪心系冇止境嘅，冇止境嘅贪感嘅系水灾，咁将来洪水就冇止境。会将大地浸住。我以前住喺澳洲图文巴，嗰个城市喺山顶，绝对唔会有水灾。前年居然发生一次水灾，仲死咗几个人，损失好严重。我唔喺度，以后我见到市长，我向佢请教图文巴嘅水灾系点嘅一回事。佢同我讲，雨落得太大太急，虽然喺山顶，水一下流唔出去，一个钟头就流完啦，就冇啦。所以灾难嘅时间好短，一个钟头，但系损失好严重，水浸咗一层楼。咁亦系人心所感。最近呢啲年，我哋喺嗰度住咗13年，每个星期六晚都有温馨晚会，同啲朋友，特别系嗰十几个宗教，佢哋都会嚟我呢度食晚饭，嚟倾偈，或者同大家讲几句话，宗教团结起嚟啦。人心变善啦，大家都有个愿望，我哋将嗰个城市打造成世界上第一个多元文化和谐示范城市。有呢种念头，嗰度就唔会再有灾难，真难得啊！呢次我哋喺巴黎办活动，图文巴宗教代表团嚟参加啦。 在大会报告，而且主动邀请联合国的大使代表去图文巴参观，去考察，去指教，好啊。所以各位，如果而家问边度安全，你就睇边个地方嘅人心，探亲千万儿嘅份量唔高，嗰度灾难就少。如果呢五种喺佛法叫五毒，贪嗔痴慢疑五毒，最唔好嘅念头，如果呢五种好严重，人数好多，都好坚固执着，嗰度灾难就重啦。呢种讲法系佛喺经上同我哋讲嘅。我哋咁多年嚟嘅学习，确实有体验，真有感应。所以国泰民安要注重乜嘢？要注重伦理道德因果嘅教育。只要将呢三种教育教好，嗰度就少灾少难。呢种系真理，喺历史上揾到证据。国家地方要重视伦理教育、道德教育、因果教育，只要呢三种教育搞好，天下太平。呢种教育，中国历代帝王个个都知道。佢如果重视，社会就安定，就繁荣。佢如果疏忽咗，就会有问题。如果自己唔遵守伦理道德，会造成乱世，咁国家会灭亡，政权会有人取而代之。取得政权嘅人，佢一定恢复伦理道德因果教育，佢一定恢复。佢只要一恢复，又有一段长治久安嘅盛世出现，我哋喺历史上见到嘅，唔系假嘅。所以等个菩萨，你睇佢嘅问题就系最后一分生相无明，呢一分生相无明一破相就冇啦。唯此后心，以金刚智破之，呢种系菩萨最后一分。老实讲，呢种系无名杂气，无名早破咗啦。无名杂气，杂气好难断，真嘅要有金刚智慧破最后一品生相无名。即保妙国位，佢就成佛啦。佛称为妙国，菩萨最高嘅称为等国，等于妙国，中唔到妙国，等于妙国，称等国，所以叫宝处。佢系后宝佛。若依密教，密教里面讲嘅一者一实之理。于密宗初地菩萨之位，先得正菩提心，自此一实出生无量之三昧种持门，渐次增长至于第十地。呢种系密宗嘅讲法。一实之理，呢个理用一嚟表示。佛法常用，中国古人亦常用。你睇说文解字，第一个字就系一，一生万法，万法不离一实之理。一系乜嘢？一系真心，二就系妄心。 一心能生能现，二心能变。二心就将你变成，你睇，将十部土变成十法界，变成六道轮回。妄心能变，一心能生唔变。极乐世界人都系一心，一心专念。到咗极乐世界，仲系一心专念，永远唔离一心。呢个道理我哋要懂啊！明白之后，我哋马上就做，马上就培养我哋嘅一心，尽量将世缘放下。唔单止世缘要放下，佛缘亦要放下。于法，我哋只守住四个字：信、愿、持、名。呢四个字系藕益大师提出嚟嘅，太好啦，简单明了。真信，信西方真有极乐世界，信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，佢唔系假嘅，其他都系假嘅，佢唔系假嘅，系真嘅。这个信愿合起来就是无上菩提心。那下面我们点修法，一向专念，一个方向西方，一个目标亲近阿弥陀佛，专念阿弥陀佛就啱了。你看这个法门几容易，大道至简啊。呢句阿弥陀佛，黄念老喺《静修智要报恩谈》度讲绝啦。一句佛号具足一切法，具足一切诸佛名号，具足一切菩萨名号，聚集一切佛讲嘅经典，无论大乘小乘显教密教。全在佛号里头，一字不漏啊！甚至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无量无边的智慧功德，亦在这句佛号之中。你只要念这句佛号，全都念到了。遍法界虚空界，你没有漏一个啊！所以讲佛号功德不可思议，你能不念吗？你仲念乜嘢啊？念乜嘢都比唔上呢句佛号啊！系真嘅，唔系假嘅。所以密宗里头讲，初地菩萨之位，初地菩萨明心见性啦，先得正菩提心、清净菩提心，自此一实。出生无量之三昧总持门，点解？一句佛号里头就是无量三昧总持法门，一样都不缺。渐次增长到十地，初地、二地、三地、四地到十地，下面有个括弧，这种是密教的十地，同显教的十地不同，更有第十一地。十一地就是佛地，以一转生补佛处，是名一生补处，后补佛。这个佛地是后补佛，他一转生就成佛了。补处菩萨他就住在兜率天，兜率是什么意思？知足，知足先能成佛，唔知足永远成唔到佛。点知足？彻底放下，身心清净，冇丝毫染污，冇对待，冇对立， 遍法界虚空界一切法平等平等，无有高下。这种就是宝处菩萨。宝处菩萨得到大欢喜。你睇弥勒菩萨现嘅相，欢喜相，佢系咩呀？系法喜充满。你如果唔知法喜充满嘅意思，你去睇弥勒菩萨，从佢身上体会到法喜充满，真欢喜，真快乐，离苦得乐，离究竟苦得究竟乐。这种叫一生宝处。下面如大疏六约，这个大疏就是大日经疏第六卷。今此经中，这个此经就是大日经，中是宗旨。言一生者，为从一而生也。这个一生从一而生，初得正菩提心时，从一实之地发生无量无边三昧种持门，如是一一地中次第增长，当知亦已。阿至第十地满足，未至第十一地，十一地佢仲未到。呢度讲嘅系华严经上讲嘅，我哋点修？我哋将华严经读完啦，最后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度归极乐，我哋从华严归净土啦。呢个系华严嘅本意。是华严成佛的捷径，你细心睇下善财五十三参，佢为我哋示现静中修学。真的就好似海贤老和尚为我哋示现嘅咁，海贤老和尚为我哋示现嘅亦系五十三参。呢个社会上，男女老少各行各业，就是五十三位善知识同他们接触，同他们来往，劝他们念佛，帮助他们生净土。这种是善财。海贤老和尚做得好似了。我们如果能细心体会，会知道老和尚的用心啊。佛教初地就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了。从初地一直到十地，一地一地向上提升。经常讲得好，从一实之理发生无量无边三昧种持门。这一实两个字重要。一真实，一就是真实，真实就是一。修行用什么修？用一实来修行。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，生活工作待人接物要用真诚，真诚就是一。二就唔真诚啦，二就有对立，二就有善恶，二就有是非啦。呢种系世间法，一超越世间。呢句发生无量无边三昧种持门，系一实嘅德用，一实能生。能发无量无边三昧种持门。无量无边的三昧是什么？在无量无边法之中， 不起心不动念，咁就叫三昧。一切法完全通达明了，叫总持。静中念佛法门里头，无量无边三昧总持，就是呢句佛号。于是一一地中，次第增长，当知亦已。一实用成习惯，从此不断向上提升，从一地提升到二地，二地提升到三地，三地提升到四地，一直提升到十地，次第增长到十地圆满了，佢仲未能到十一地。已是从一实境界，一实境界是十部庄严土。华严经上讲的这个十部土是华藏世界，在净中就是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的十部庄严土具足发生一切庄严，它是自然的。这个一切庄严就是极乐世界的依正庄严。往生论上跟我们讲过，依部有十七种，正部佛有八种，往生的菩萨有四种。这种庄严全是从自性自然流露出来的，没有起心动念。唯小如来一为未得正智，更有一转法性生，即补佛处，这种叫一生补处。他还要向上提升一级，十地菩萨。十地菩萨再向上提升，那就是一转法性生，就是等个菩萨。补佛处，故名一生补处。后面那段是接录谭联大师的，他讲极乐菩萨或可不从一地至一地而顿登补处，点讲都得，都讲得通。点解啊？法性上的事情不可思议，不单止我们凡夫没办法想得到，罗汉菩萨亦不可思议。谭联真是我们净宗的祖师，我们相信这种是大彻大悟。众生根性不同，有钝根，有利根，根性迟钝的就好像爬楼梯咁，一级一级向上爬。根性猛利的，佢一步就可以上去，好像武术表演咁，佢练成的。我哋上高地方要用楼梯，佢唔使，佢一步就爬上去。然十地皆次者，是释迦如来于阎浮提一应化道矣。十地一个阶次，一个层次，释迦牟尼佛对我哋地球上嘅众生，地球上嘅众生唔高，唔容易体会到，系咁嘅一个原因。他方净土何必如此？世界无量无边，无量无边的众生业力习气不同，不一样的。所以佛说法为什么要讲八万四千法门？八万四千是代表无量，是因为应机说法，众生他喜欢什么 你就同佢讲乜嘢？我觉得世界上所有宗教嘅创始人，甚至譬如中国古时候伏羲、神农、尧舜禹汤、皇帝嗰啲人，都系大彻大悟、佛菩萨再嚟嘅。中国人鍾意圣人，佢就以圣人嘅身份出现，佢哋讲嘅、留低嘅，佢跟边个学嘅？历史上冇记载佢老师系边个？开悟嘅。言语有句话讲：无师自通。你相唔相信？无师自通嘅。你睇喺中国后面历史上有记载，慧能大师无师自通。我哋眼前嘅海贤老和尚无师自通，佢嘅佛法边个教佢嘅？佢都未学过，佢冇老师，点解佢乜嘢都知道？你问佢，佢能同你解答，冇问题能将佢难倒。无师自通嘅佛嘅教学法，释迦牟尼佛讲嘅一切经，边个教佢嘅？佢在世所学嘅是印度嘅宗教，是印度嘅哲学，佢通通用唔到。咁唔系就系为我哋事业无师自通咩？点先能通？持戒、禅定、开慧。所以佢30岁。将以前喺一切宗教道学嘅、哲学学派道学嘅全部放下，喺菩提树下入定，定中开悟嘅。开悟就系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，成佛就系成就一切智，佢乜嘢都知，而且绝对唔会错。世间嘅或者可能仲会错，从自性流出嚟嘅绝对唔会错。而家嘅社会令唔少人觉得困惑，老一代嘅过咗世啦，懂传统文化嘅、学习传统文化嘅都唔喺度啦。而家我哋遇到困难，我哋传统文化跟边个学？这个问题是全世界的问题。我们有多少人会相信无师自通？他无师，他说他自通了，他乱讲你怎么好？难啊。无师自通要有好好的根基。根基从哪里扎的？伦理、道德、因果。从这上面扎根，佢真有德行，心地清净，欲望好少，悲心好重，真有菩萨救苦救难嘅心肠。细心去观察，佢五戒十善有冇？三河六道有冇？普贤十愿有冇？在他身上能看到这些德行，我们就相信他无师自通。如果什么都看不到，假的，不是真的。这一点我们不知道不得，一定要有德行。你看古圣先贤，无论中国外国，我们拿这五科来观察，通通都符合。伦理，人同人的关系，人同天地万物的关系，一体啊。从一体流出来，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，无条件爱心啊。这个爱，上帝的爱，神圣的爱，里头无私心，里头冇我啊！咁嘅人，佢喺静中，就系静坐之中， 会得定，会开悟。我哋点解得唔到定？坐喺度胡思乱想，妄念太多，杂念太多，杂气太重，所以唔会得定，唔会开悟。我哋唔将事实搞清楚、搞明白，就走投无路。搞清楚、搞明白啦，前途有一线光明。我哋自己嚟唔切啦，年轻人好多啊，喺年轻人度揾，绝对有佛菩萨再嚟嘅，绝对有。嗰啲再来人天生有德行，德行好似系天生嘅，我哋要俾佢机会，我哋要帮助佢，等佢慢慢长成，等佢成就，帮助佢回归自性，帮助佢大彻大悟，咁系我哋有信心能做得到嘅。所以底下总结，联师之说，深显极乐菩萨缘解缘修，呢句话讲得好啊！往生极乐世界，解对一切法通达明了，缘嘅佢修亦系缘修，一修一切修，一中有一切，一切中有一，那个一就是信愿持名，一切就是诸佛如来世尊所讲所修的一切法门，无量无边啊！一地是一切地，一切地是一地，故生彼国者皆不退转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那个皆字很重要，通通都是不退转的，没有一个退转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我们知道阿弥陀佛本愿威神不思议的功德加持，在极乐世界没有退转的条件，样样都帮你提升，冇一样会帮你后退的。唔似我哋呢个世间五欲六尘极大嘅诱惑，你心稍为唔坚固就堕落，就退转啦。极乐世界冇呢种缘，亦冇呢种条件，想退都退唔到。你六根接触的六尘境界都是帮助你提升，这种地方怎能不去？所以是顿超皆次，圆正宝处，圆正正德等个菩萨的地位，深显弥陀大愿，妙德难思，微妙的功德冇办法想象。谭联法师呢一段讲得好啊，佛门祖师将佢漏咗啦。下莲公、黄念老都希望将佢补翻。谭联二祖、道绰系三祖、善道系四祖。我哋嘅祖师位应该要有呢两个人，唔可以缺咗嘅。而家时间到啦，我哋就学到呢度。